好，欢迎到 Otaku Channel， 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我哋呢个 podcast 叫 Otaku Channel， 哦，他系 Otaku 个 Otaku。我哋每个礼拜会揾啲集题目嚟吹下水，主要系 ACG， 但唔完全限于 ACG 嘅。如果有啲咩题目想听我哋吹嘅，欢迎俾下意见。理论上逢礼拜四更新，不过一样啦，后制需时，迟咗就敬请见谅啦。 真真正正嘅新年 Otaku Channel 啦。 所以有人问我，点解你用直面会嘅徒弟入边啲嘢内容同直面会完全无关呢？ 因为都未开， 佢都未开始，我点知佢入边系讲乜嘢？我哋又唔系爆料人啊。 不过今次个你听咗大约即系属于叫正式个级数嘅，即系唔成五十分钟算系颇长，因为之前嗰啲咧 mini 嘅话大约系十五分钟左右嘅啫。 呢次就系一铺整个大嘅俾你，啲大消息都几多啦。 嗱，咁我顺住讲啦，首先就讲咗又系腾丽更新噶啦，大乱斗 SP 就Sarah Bay 两个女角。何美娜同埋 Hikari 入新角色，咁呢个就 兼职、啊、一个女角咋嘛？你冇玩啦 ，OK OK， 即系佢一个人嚟嘅啫，其实系。 但系咁佢系两个模组啊嘛，唔好理啦。 系 OK， 佢呢度大家提嘅梗系黑丝啦。你知啦，啲柳任入边有黑丝加骏图噶嘛？ 嗯。 之前阿 Hikari 就已经系变成呢个黑丝噶啦。 嗯。 我印象佢唔完全系新角色嚟嘅，因为之前系用云咯。即系非操控角色，佢升格翻做可操控角色噶嘛？佢、之前出个人嗰阵时咧，系同原作入边一样，都系有绝对领域嘅。咁今次咧就呢个绝对领域加咗个黑丝落去。 嗯， 咁就大家都知啦吓，呢啲 唔系净系露得多先 A 咯啲噶嘛。 佢而家就系落咗黑丝就更加 A 咯嘅 系。 不过咁样就可以塞住班家长嘅口，咁啊大家冇乜所谓。 系冇乜所谓噶啦，大乱斗又咁咧就睇个官方公布咧，呢个所谓嘅新角色 pet 咧，3300 yen 嗰个 pet 咧，基本上仲有两个嘅，咁我期待啦。跟住好啦，讲下另一间厂嘅《战国无双五》，好多人吐槽就系点解之前信长咁鬼战过巴沙拉嘅，但系对于有玩开信长夜望嘅肥人嚟讲咧，系唔会意外嘅，因为佢而家用嗰个信长系后生信长，而创造嘅时候咧，如果你1570年之前嘅信长咧系呢个样嘅。就是1570年之后咧，佢想咗自动切换到有胡须嗰版本。 目测大概30-40岁噶啦嘛，最少都。 因为野望佢有两个碌嘅，唔知几时之前咧，信长啲主要角色咧，基本上系有两个年纪嘅，即系例如系上集篇就有长尾警府模式，咁信长咧系有个后生模式嘅，就可能就冇吐槽呢位。但系一睇见佢打住明色前信长明治歌手嘛，啊，麒麟来妖足几红喎、 啊。咁唔关事嘅，你做 game 冇咁快嘅。 咪咁佢一年前差唔多啦，因为麒麟来妖真系红得好紧要嘅本。嗱，大学剧几耐未试过红到系连啲僆仔僆妹走去睇啊？即系以前大学剧睇阿伯睇嘅啫嘛，叔睇嘅啫嘛。咁呢只 game 今年夏天发售啦，公式晒开咗啦。好，跟住《圣剑传说》Legend of Mana HD Remaster， 其实就麻麻地嘅啫，因为我呢对咁嘅 Remaster 都系超入年代嘅嘢，重整一次，冇乜特别嘅。 因为叫做 Remaster 嘅话咧，你就相信就唔会有啲咩太大嘅改变嘅。 咁啊，3000 yen 算翻到啦。 佢话系 Remake 嘅，咁你可以期待一下 Remaster， 你只不过系话唔使再搵翻个平台出嚟，或者系相对于当年嘅都仲系差好远噶嘛。你最少都可以高清化翻先啦。佢应该系呢个程度嘅啫，就 咁另一只又系 Saga Frontier Remaster， 又系呢类嘢嘅，咁基本上又可以跳跳嘅，即系你玩咯，就玩啦。 呢、这个仲厉害，哇！呢个有几多年啊？佢隔咗几耐之后，呢只已经系掩没咗喺个历史度噶啦，已经系。 同埋佢有新加角色啊，新加 kick 嘢啦。 2021年3月预定。 乜三冇所谓啦。 啊，但呢个系 PS4 版本嚟嘅，咁但系我估应该差唔多咧，因为 Steam 版即系 PC 版啦，都系3月12号。 咁嘅书仔应 该我估佢都应该系三月前 后啦，都系。 反正佢做嘅嘢其实唔算太多嘅，佢啱啱查翻1997年7月嘅、哇，即系20年又多，啲嘢好卵邪噶，即系唔系好耐之前有人突然间提翻呢只 game。就佢冇出 remaster， 我唔知道第两只有冇因果关 系 啊。 嗯，咁另一只咧就系 Metal Party 啊。总之 ，V 入面嗰啲自设人在玩 RPG， 其实唔好知乜嘢嚟嘅。 V 即是系呢、這个当初系 V 嗰阵时出过一个俾你做自己嘅虚拟形象角色咁样啦吓，咁啊 自己图像咯，即系用你自己个样玩咯，玩 RPG， 跟住玩 RPG 就5月21号发售。不作评论，因为我唔知只 game 玩乜嘅。 Party game 咯，当然你可以单人玩啦，但系放你轻松娱乐向嗰种咁嘅嘢。 跟住另一只就 Outer Wings， 就系、是、模拟小宇宙旅行游戏，就夏天配信嘅。 咁呢隻 game 其实2019年就已经出咗㗎喇，而家2021年只係出咗喺呢个 Switch 上面啫。 嗯。 入面个世界呢每22分钟就会 reset 一次。咁一开始呢你係唔知道点解会咁样嘅。咁你只係不断咁喺个22分钟入面去探索呢个宇宙，去 try and error 咁样去搵返呢个世界到底点解会变成咁样。 嗯。 佢嘅关卡设计同美术其实都係非常之出色。 嗱，呢个美术出色咧，就唔代表画面精美啊。画面精美咧系用钱堆出嚟嘅，但系美感呢啲嘢咧，有就有，冇就冇噶啦。 嗯， 佢嘅玩法有啲似我哋有时都会提到下嘅《无人深空》，即系《No Man's Sky》。但系佢个制作，我嘅形容系佢会结实好多。《No Man's Sky》嘅卖点就系用电脑随机生成星球出嚟，所以会有好大量大而无当，你都唔知佢点样乱凑拼凑出嚟咁嘅星球出嚟。 嗯， 咁但系咧呢度入边就系人为地去设计个星球嘅，所以佢个数目上或者种类上其实都系好少嘅，但系相对嚟讲咧个制作就精心好多嘅。咁另一个结实好多咧就系佢核心个解谜啦，喺《No Man's Sky》入边咧系个谜啊系随随便便放喺度，有冇入霸走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咧系个故事核心嚟嘅， 嗯， 咁呢度入边咧有好多种死法嘅，好得意嘅。除咗啲正路嘢咩撞机啊、俾怪物打啊嗰啲咧，仲有啲系会令科幻迷会心一笑嘅死法嘅。不过呢度我就唔理他啦，费事影响嘅乐趣。 系啦， 同埋啱啱讲过22分钟就讲紧，无论你乜嘢都冇做都好啦，佢22分钟咧你都会死一次嘅。但因为主角有神秘力量咧，你死咗之后咧，其实系会马上重生翻出嚟，继承翻你之前记忆之类嘅嘢嘅。呢、这个牵涉故事核心嘅解谜，所以我呢啲就唔剧透太多啦。总之呢一只系一只非常优秀嘅游戏，只不过之前因为喺 PC 版时喺 Epic 独占啊，所以大家好多人都忽略咗呢只游戏。咁而家佢出喺 Switch 上边咧，系一个机会，大家可以试下接触佢嘅，尤其是中意科幻嘅玩家。 好啦，至于啲行为嘅棒球游戏，普罗野球 Speedy 咧就唔使理佢嘅，因为讲咗香港人基本上，除非你日本职棒迷，唔系你唔会有兴趣嘅。 除非你真係好撚憎個拉美，如果唔係，其實我打咗咁多年都係打實況棒球，個名叫實況，但係佢實際上係 SD 嗰隻啦。 但佢喺依個行業裏面，依個遊戲稱為叫做稱霸咁滯嘅，咁多年嚟都係。 呢隻呢就正常嘅投身比例嗰啲嘢，佢只不过係更新返佢个球员资料。 即係佢即係同 NBA 2K 嗰啲咁嘅嘢一样，定期更新角色资料咁样咋嘛。 我其实我觉得佢业界咗咁多年，佢完全技术上做得到㗎，佢大可以係只係更新资料，我当一个 DLC, 或者係我有玩买旧作你俾返个优惠我得唔得先。你旧嘢大部分都係旧资源回收嚟㗎喎。 冇办法啦，因为你每次买新资料嘅话呢，你真係同职业联盟俾多次钱嘛。 我知啊，但系你只游戏开发好大部分系同旧嘅一样噶嘛，因为我睇过画面就好似同上一代唔系差唔多。 好多人玩嚟玩去都玩咗前几年嗰阵，成日听到有人话啦，仲玩紧唔知 FIFA 2018啦 ，NBA 2K 2018咁样。 啊，咁呢个就两样嘢嘅，即系其实我都会嘅，因为我仲怀念紧呢个重版新人王年代嘅嗰个资料。你谂你新游戏嗰阵时，佢就唔再系新人王年代嘅重版嚟噶啦嘛。 嗯， 因为唔系真系个个咁 care 系咪真系紧贴翻当年选手数据噶嘛？ 嗱，跟住咧，其实三月尾卖噶啦，只 game 就系 Mountain Rise。虽然我唔系特登为咗玩佢而，但我都买只 Mountain Rise， 我喺公司打嘅。冇啦，已经香港杀晒噶啦 Mountain。 即系上次都提过啦，呢、这个 Mountain 个普及度咁叫高，真系相对全世界系都系多啲人玩嘅。 咁我都唔系特别玩得多种啦。 game 未出啦，根据呢个过往经验咧，就系。在出之前仲喺度嚴緊啲畫面醜啊，成啊啲嘢。當然啦，你唔可能要求 Speed 係攞出得到 PS4 嘅級數㗎嘛。 但係都冇需要啊，其實條草多幾條草咪咁樣玩。 因為佢已經出咗 demo 㗎啦，咁、那個 demo 就試玩落去就睇嚟好似又真係唔係好吸引囉。即係咁 長期 keep 住呢類遊戲，其實我亦都想講真，你又想去點啊 ？Mountain 係咁樣啦。 我乜佢真系要啲时间去考验嘅，因为就算系旧 Mountain 都好啦，都会咁嘅情况出现嘅。你而家讲紧对比对象，通常系讲紧 PS4 即系上一代嗰只 work 噶嘛。 嗯。 咁翻翻去 Switch 嘅话咧，有好大嘅差别，就系你系攞手架。嗯、你而家 demo 试嗰阵时咧，你系只系试一试嘅啫嘛。你可能系坐定定去试一试。咁但系如果日后你真系去翻呢个日常应用情景，即系日常你玩嗰阵啊，可能系搭车玩啊，又或者成班 friend 去围住嚟去狩猎啊，或者呢、这个收嚟成日讲个开心屠龙餐啊嗰类嘢，咁嘅情景会唔会又有完全唔同嘅感觉呢？我系有翻啲保留嘅，因为你当我专门泼冷水噶啦，大家出到好行嗰阵时候，我都要唱翻调，即系提醒单大翻，你要考虑翻。掌机同家用主机有个分野喺度，而你系试玩啊嗰类嘢嗰阵时，未必试得出嘅。即除非你将试玩版当成系正式版咁样煲法，因为呢只 game 系好需要你去龙啊去煲噶嘛。 因为呢只 game 系龙 game 嚟噶， 本来就系龙 game 嚟噶嘛。 我好怕龙 game， 所以我先玩得唔多啫嘛。 PS4 咧个仪式感太重啦，即系咧你要、搞掂晒所有手头麻烦嘢，空咗段时间出嚟，我确定呢个几两个钟头之内，我都系得闲嘅。咁跟住坐定定喺电视面前或者电脑面前，打开部主机或者打开你个 Steam， 即系呢个仪式要做完啦，咁你哦开开始确定要开始玩，而要做到呢个动作嘅人咧，尤其是我啲身边嘅年龄层越来越大啦，出咗社会已经做紧嘢嘅人，其实系越来越难做到呢个动作嘅。但系如果你 Switch 嘅话咧，你喺街道可能揞部机出嚟打两铺，咁你就玩法系相对唔同咗好多。 咪好简单，就是、好似我咁样，我屋企基本上唔得人打机，一日瞓嘅翻工，咁我而家喺公司度，我成半个钟大半个钟留喺 Switch 度玩，咁样已经唔同晒啦呢个。 系啊，所以咪话佢根据个应用情景可以好远，呢、这个就同个游戏本身未必好大关系嘅。而我印象中咧 ，Kickham 系真系识得因应呢样嘢去调整嘅，个感觉可能会好唔安，但系第二啫。 好啦 ，Mario 高尔夫 Super Rush， 我系唔明点解要打高尔夫要跑步通过跑嘅，即系个波跌落嚟再打落去，直接落咗打去嗰种啊，唔好明。 搵啲新意去搞，因为佢 高尔夫有嗰啲嘢， 之前啲运动游戏一样嘅啫。即系佢相对嚟讲咧，冇咁多嘢可以改。你冇理由，你即系其实佢真系改咗有高尔夫个玩法啦，有啲改咗啦。咁但系相对嚟讲，你运动咧有个固定模式咧，你喺游戏系统上面可以更动嘅地方比较少，所以佢要想办法喺其他地方度增加变数嗰啲变化等啲。你讲个理由，我听点解我要玩沙袋先？咁你一定有啲嘢新鲜嘢，即系你大乱斗会有新角色啊，有新系统啊，你会有啲改进啊嗰啲嘢噶嘛。 不过高尔夫球而家已经过咗气，因为有一段时间高尔夫球其实颇为流行嘅，但系而家变咗冷门游戏啦。 Mario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所有运动游戏就系运动游戏 ，Mario 嘅运动游戏咧打网球又好，打高尔夫又好，更加冇话你打你孖车嗰啲啦，即系同类型嘅嘢系好唔同嘅，大家都知噶啦。咁我见呢只 game 咧，大部分都系宴会用。我见自己打嗰啲咧，都系为咗可以喺 party 入边，即系大家攞出嚟玩嗰阵时，就系虐够对方嗰啲。马车比较好少少，马车你自己都会玩，但系一开 party 你就知道边啲人自己又偷偷地练嘅，就系虐够人，然后有人俾人虐完之后，俾人虐到不爽，要走去练翻啊！即系呢类 game 啊，都系你咩 party 用嘅，俾你咁样玩嘅啫。 相比起几讲运气嘅陶铁嚟讲，大乱斗你起码一年啊嘛，你可以。 陶铁都有人练噶，冇讲笑。 陶铁练就麻烦啲，就系你同人对打，你先练到呢阴人哋啊，同电脑打你争争咁啲啊嘛。 陶铁你可能仲要练大只少少，唔系你反胎嗰阵时唔够力。 好啦，嚟讲埋讲下有咩有赖下嘅，最好卖嘅无双系列《萨尔达无双》 啊， 《阿塞维默士洛》咁又出 DLC 二啦，呢、這个就2,800 yen 咁你又买开就买噶啦。 睇你点讲嘅啫，因为你可以话系最好卖无双，但系我亦都可以话系最唔好卖《萨尔达》系列。讲笑啫吓， 算啦呢、這个就，但无双赢你会吹咩？嗱，跟住咧有一只6月24号出波嘅叫《加里古拉二》， 呢只竟然出到第二代，我觉得简直系神奇啊！ 唔系，一睇我睇嗰啲画面，哇，满满中二病嗰啲咁嘅晒好嘅。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大家应该冇听到啦吓，呢、這个之前一代啊，佢有出动画版，呢只嘢系同《女神转生》系可以同父异母啊，唔系转生，《女神异闻录》旧《女神异闻录》嘅。同父异母有亲戚关系啊，当然佢唔系真系正式嘅关系啦。所以佢你话佢中二病系正常嘅、哦，我净系好简单个卡里古拉，你知唔知咩意思先？ 知你玩 FCO 你都知边个噶啦？ 唔系啊，我知佢系一个人名嚟嘅。 系啊，罗马皇帝嘛，癫咗罗马皇帝。 但系呢度入边佢唔系人名，佢系一个精神现象，指嘅系你越系俾人禁止，你就越系想做嘅现象。 好中意啊！ 你谂下成套嘢就系呢样嘢，即系等于其实你睇翻《女神异闻录》个设定都好中意噶。大家拜，大家 OK 爽咪得咯。 呢只 game 咧我就唔重要啦。 我觉得你如果系玩 Persona 玩得好开心嗰啲，亦都系考虑下呢只。不过先讲啊，虽然话有亲戚关系，但系现在嘅即系大家熟悉嘅 P4、P5 都好啦，同卡里古拉嘅关系系相对比较薄弱嘅。 嗯， 咁就因为佢同呢个头二代嘅个关系比较大少少嘅。 嗯，嗱，另一只又系啲翻炒旧货，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重要嘅，就 Ninja Garden 忍者外传，佢一上一出三集，一次嘅三只出晒一 set 个。几嘅今日坚系好玩嘅，难度都超高，但系好干嘅。 大家记得住啊，就抌掣的时候，你抌个掣好啦，你冇抌部主机。 但系有句咯，你难度几高啊？呢三个印象中好，应该玩过嘅人其实唔多，因为好似当时系出喺 Xbox 上面嘅。 呢啲嘅最我有印象就系、是、啦，因为佢啱啱讲嘅好难啊嘛。如果你拣 Easy Mode 咧，你系俾佢笑鸠你嘅会。如果你谂住玩的话，你可以试一试。你要都几 M 下你先咩？因为如果你是正常的话咧，嗰条女啊，你是师傅嚟噶嘛，佢、会用一个对师傅嘅咁之后，如果你用 Easy Mode 最 Easy 嗰个啦，我唔记得叫乜春啦，最 Easy 嗰只，咁佢就会佢一路好照顾嘅咁样，有啲蔑视你咁样，好似照顾 BB 咁样去蔑视你嘅。即系如果你系喺呢方面有啲咩有咁嘅 M 兴趣嘅话，你都可以试一试嘅。 另一只 Trinity 嘅就系 Simulation RPG。 亦都睇密播咗嘅，叫 Triangle Solar Lattice 嘅， 即系歧路女人或者亦做八方女人嘅续作。 系啦， 但系佢系系新作就唔系续作，即系意思就系个故事啊、设定嗰啲嘢就冇太大关系嘅。你开个画面你就知噶啦。佢系用嗰种当年唔系八 B， 我哋重申一次，唔系绝对唔系八 B， 因为八 B 系冇咁靓嗰啲画面。佢系一个接近系呢个 Super Famicom 年代嗰种彩色点阵图，佢仲系点阵图嚟噶，但系已经系有啲比较细致，你会见到少少细节嘅点阵图。呢个就系 Super Famicom 嘅中后期超音啦，就系或者系呢个 PS4 早期嘅年代嗰种咁嘅办法。跟住佢系用翻当年嗰种 JRPG 最光辉嘅年代嘅风格去做，但系用翻现代嘅技术去做翻出嚟呢个，所以其实喺好些嘅 RPG 玩家入边系有相当嘅风评嘅，系有相当唔错嘅风评，就是、可以接触下，系作为一个入门，我觉得 OK， 相当唔错嘅，因为《白风女人》个风评系相当地好嘅。 不过呢个我都唔算重点，我觉得真系意外，即系今次发表最大意外就系、是。Famicom 探证俱乐部我哋未够快，呢只游戏唔合冇你冇四十岁以上你系唔知道咩嚟嘅，因为红白机年代嘅AVG 推理游戏，竟然而家复刻。 咁呢、這个你要谂下，而家潮流轻翻炒啊嘛。 Famicom 探证俱乐部，就算老人玩家都唔系好多人听过噶，系去到好似我呢类当时抡台湾嗰啲游戏杂志咧，乜嘢抡落去，跟住见到有啲有啲记得嘅先会知道有啲咁嘅游戏嘅咋。 即系咁，我觉得佢系攞翻旧嗰啲嘢，等你啲老鬼就系、是，竟然都有咁啊，然后尝试去吸下，会唔会有啲新客掂呢只嘢？老实讲，唔好话千禧后出世嗰啲人啦，你就算而家廿零岁嗰啲，你问佢咩叫火米琴啦，佢真系未必答到你。已经有人系唔知道花米通个花米系边度走出嚟噶啦，睇样就似乎系想。去俾新世代嘅人，即系从来冇掂过范米感嘅人去试下呢只嘢嘅， 就真系好迷啦。嗱，呢只咧其实系即系换个名嘅啫，就系、是、我的暑假系列嘅监督就做只小新版嘅我的小暑假，嗱不小新版嘅就夏天发售嘅。咁呢只就系我小新 fans 同埋你玩开呢个系列嘅玩家，因为我其实真冇玩过呢只游戏， 悠闲系啦。有少少似动心嘅，但系佢又冇咁多建设类啊，多啲冒险类嘅嘢。即其实佢揾小新嚟做呢个合唔合呢就真係睇你点睇啦，因为一个正常嘅細路嚟的确係咁样就话，但係小新唔系一个正常細路嚟㗎嘛。我印象中小新冇做咁多咁健康嘅活动嘅，不过冇紧要啦。而家应该就嚟80岁啦，即係战后婴儿潮嘅年代嘅老人家，佢細个喺乡下度啲咩竹虫啊、钓鱼啊、嗰啲石泥酒啊、啲乡下嗰啲嘢，即係喺我哋呢个三四十岁嗰啲年代，已经系听紧上一代去讲噶啦，我哋冇经历过噶啦。啊，除非你乡下大啦，你乡下大可能仲系咁样嘅，但系我啲城市大嘅咧，系其实对呢类嘢系真系冇太大感觉嘅。但系据说啊，当年城市大嘅人都有呢啲嘢玩嘅，咁就。对我哋呢个世代嚟讲，就已经系睇翻上一代嘅人点样玩嘅啦。 系如果你东京长大，边嚟条河俾你去捉鱼啊咁样。 其实调翻转就可以俾你去感受一下呢种乡下大系一种咩感觉。你可以话系一个乡下童年模拟器。佢嘅呢个系列啊，系攞嚟咁样玩嘅。咁佢而家就只不过系同呢个小新合作，咁啊见翻啦，见到阿小新个样咁样，去由佢嚟做主角咁啦。 嗱，至于应该第二次 remaster 就系、是《世界传说：天空之剑》。咁咧，呢只之前 VU 出过一次，而家再出多次。当然啦，手掣佢好似佢会执个用 Joy-Con 动作都做到嘅 ，VU 嘅动 remote 做到动作。咁而家 Joy-Con 都做到。 但系我唔系好记得啊，真系太耐之前啦，因为2011年时候啦，系 V 定 VU？ 2011年喎，11年好似系 VU。 V 又出过 ，VU 又出过，今次系三次啦。 因为如果系 V 就出的话，咁就应该冇咩移植上嘅问题。如果 VU 你就惊你话督个 mon 嗰 唔紧要，佢而家执依嘢，讲真依嘢执到嘅，要执嘅话。 因为 V 手制做到嘅嘢，你而家 V 一定做得到。因为当年用嘅红外线感应，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系规规地噶嘛。即系咁，而家用嗰个双陆轴系统，其实个感应系会好咗好多。 不过其实我比较想去想重出个黄昏公主咯。 我觉得呢啲嘢你真系等咯，一定会有。我哋喺街入边冇时间表、冇路线图，但一定会有，即系唔系普选嚟嘅，一定会有俾你嘅。 咁咧，仲有嗰条片都讲过啦。今年咧暂时系未有《抗疫知识二》嘅续篇嘅，但系年内就会有新资料。 冇咁快咯，老老实实，因为呢只嘢系由零开始做，即系唔系零， 即系二嘅计划啊，好明显系添食计划嚟嘅，即是话原本冇打算做佢，因为世界传说其实系好破天荒地，佢之前都就系世界传说，跟住捉个副梯图，世界传说乜乜史诗第一封之类嗰啲嘢，咁但系呢一次系二、哦。世界传说从来冇试过嘅，所以真系冇咁快啊！佢真系由零开始做，就可以自己计数啦。因为我印象中世界传说每一代都系做几年嘅。Mario 因为好多时要做护航座咧，佢系会同时间妥协嘅。但系世界传说从来都冇，从来冇为时间妥协多。所以点解佢个大家对佢个信心咁大，就是、因为佢真系会抌几年时间出嚟去做一只当下觉得做得。就算唔系完美，都已经系攞下当下攞出嚟最好嘅作品噶啦。 对得出，对得住自己嘅，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人嘅作品。 系啦，所以佢一定系好花时间嘅。我调翻转讲就系，佢越花时间，我先越放心。佢如果你话听，哦年几之后就出咗只二出嚟嘅话，哎大捻镬咯，即系讲出嚟噶啦。咁啊，所以冇咁快，你最好冇咁快，你慢慢嚟，唔计急。 咁咧，最大重点就系、是、Splatoon 冠名讲咗史拉普顿三 啊。 个口话好， 即系可唔可以唔好讲佢？我个头都痛埋个冠名。 Splatoon 啫， 即系唔得啊！我见我通常就执三种，即系一种就咁叫翻日文或者英文名啦，差唔多音噶啦。 嗯， 一系就叫七蛋嘅，一系就叫花之亮。即系通常我听腔都系叫呢三种嘅。虽然花之亮就有歧义， 嗯， 当年就因为漫画嗰只花之亮啊，嗰时红，大家有机会乱。但系而家你讲话玩花之亮，你就唔会搞乱到第二只噶啦。当然啦，其中一个好冇歧义嘅就系呢个七大大拓展啦。 而家佢官方要同我史拉普顿啊嘛，系好巧口， 哇，我觉得 好巧口人。 即系你要音译都系喂嗱，好多人都攞嚟同精灵宝可梦嚟做相比。先讲呢个宝可梦呢个名啦，其实如果你唔计粤音，粤音就冇得讲嘅。但如果你计国语音或者普通话音，其实系一个音意相译嘅翻译嚟嘅。但呢个系一个纯粹唔知边捻个，就算系香港讲粤语嘅、台湾讲国语嘅、北京讲北京话嘅，都唔会觉得佢系一个翻译得准嘅发音，亦都唔系一个好听嘅，即系佢顺达雅三个都完全唔系。 嗯， 然后我系听过一个都音意相译嘅，叫做速喷乱涂，系啦，佢有跟到少少意思，音亦都系算系相近，有个音意相译嘅名。当然老人系完全冇谂过呢个名啦。咁我就觉得你就算系自己要谂一个，你最少唔好低过，我觉得我标准好低噶啦，唔好差个宝可梦得唔得？即系宝可梦勉强音系勉强讲拉上个音嘅意思嚟讲，都算系可以拉上个意思嘅。一系。你用英文算啦，大家都通常都叫开英文噶嘛，即系因为就变成意外地多人屌，我认真噶，尤其是香港啦，我唔知系咪因为近年大家比较睇得比较重啊。 我仲知一样就系好巧口三手啫个名， 咪就系巧口三心咪其实一样嘢咯，等于我哋讲皮卡丘咁样，即系唔顺口噶嘛，即系唔系我哋熟唔熟嘅关系啊，佢系真系个发音上唔顺口，唔知边捻个谂出嚟嘅，而且仲唔靓，睇落去又个名字又唔靓。即文字唔优雅， 文字唔优雅又唔好睇，又唔叻读，唉。 即系如果系由日本仔决定嘅中文名啦，用嘅字通常会选择一个佢哋识嘅汉字噶嘛，睇落去咧都系靓嘅。 呢个因为奈良时代元明天皇落咗一条叫好字二字令嘅法令，要求全国所有地名都要用雅字，所以日日见到日本大部分地名用嘅汉字咧都系相当优雅嘅、 嗯。 不过二字呢部分咧有啲后来改嘅名咧就冇跟到啦。 自从佢之后咧。佢日本人看漢字咧，通常都係用啲靚字嘅，寧願個音唔太啱都好，佢都要用靚字。 嗱、啊，咁咧今次追加新武器嘅 kick 嘢啦，依樣嘢唔使講啦，弓箭型新噴槍啦，佢叫噴槍啦，2022年發售，快嘅話就2022年嘅春天嘅應該係。因为其实相对嚟讲咧，其实就冇佢冇世界咁麻烦，因为始终你都对 TBS 游戏嘅话咧，你只要加新武器啊、加新版图嘅话，其实容易搞好多嘅。 主要佢要嘥时间去搞平衡咯， 搞平衡同埋重新设计个单人玩，因为其实 Splatoon 系有单人玩关卡，亦都唔少人玩嘅，我都中意玩单人玩嗰啲 mission 型关卡嘅，几好玩嘅， 同大乱斗一样啫嘛， 系啊， 都有单关俾你有排慢慢玩嘅。 咁就呢个就超期待噶啦，呢、這个就唔错。咁咧就等于 Four Guys 呢只雄霸嘅可爱型大陆式游戏，就今年夏天会加 Switch 版。至于一只其实算睇下你够唔够老饼嘅，就系、是。Capcom 街机合集，一套三 set 加埋三十只游戏，4000 yen，又包埋咩旧街霸、1943、魔界村啊啲 kick 嘢，睇你嘅老饼程度有几多咯，即系你话出击飞龙啊、大魔界村啊、战场之狼啊、花辉啊，之前双子龙嗰只系，1944啦， Yugoslavia 啦 ，Captain Commando 嗰啲，即系你够老饼嘅话，你咪话咯。不过佢好似我几欣赏佢就系佢喺个游戏画面里面做到好似街机铺咁样，即系咧佢画面有一大堆街机牌喺度，咁咧你移动咧，你走逐逐部街机周围揿掣，模仿当年街机样，几有心机嘅嘢系，虽然冇乜意思。 咁啊，你讲开 Capcom 就我谂要提顺便提一提佢个街霸嗰度佢个修改啊， 超时代国旗变咗而家嘅五星旗，拗爆头喂！你当时以前 Capcom 嗰时仲系港英年代嘅、哦， 符合国情，即系佢会有国籍噶嘛，佢会用国家嘅旗去表示国籍嘅，因为嗰个叻他啊李小龙个角色一开始系用港英旗，咁一嗰阵时系九七前啊嘛，咁后屘咧再出的时候咧就用咗呢个特区旗。然后而家佢用咗呢个中国旗， 嗯， 冇问题，符合时事，一国一制啊嘛。如果喺中国嘅立场，其实系一个政治不正确嚟噶，做乜啫？佢系代表住香港，香港就应该用翻香港旗噶嘛。即系当然，你如果你系啲小花， 好老实啦，依年头安全啲好，你睇埋我依搞咁嘅奇离嘢，会知道啦。反正就系香港人责任系从来唔追理会，香港有几多人咧？ 嗱，以上言论仅代表杰达立场啊，唔关我事啊。 又俾小花龙一嘈嘅话，你唉无谓上头啦，依嘢话事上身啦。 而且唔止啊，仲有呢个阿本田个澡堂啊，本田个主场系澡堂嚟啊嘛，咁佢个浮世绘背景入边本来有个旭日图嘅，成个旭日唔见咗、 哦。 以防大家唔知咩叫旭日图，旭日图即系红色圆形之后有个放射线嘅红线咁样嘅。 应该一般嚟讲就俗称日本海军旗。 但系嗱，先讲啊，佢系旭日图俾日本海军攞咗嚟做旗，佢唔系净系纯粹代表住日本海军嘅。 一般嚟讲，你所只要一个图咧，讲日本海军旗，大家就比较 feel 到系咩啦？ 我谂比较多人叫嘅，反而唔系叫日本海军旗，呢啲系比较熟行路嘅人叫，通常叫军国旗。 哦， 就一系个大日本皇军旗，咁啊，佢比较咁样叫叫得多嘅。但系我要再重申一次，呢、这个图案系普遍存于呢个日本嘅传统，尤其是浮世绘都有唔少。其实一个标志嚟嘅，其实就系一个 icon 嘅标志。因为呢个咁普及代表住太阳嘅标志，当日本需要系明治维新打后嘅时候，有冇记错？需要用旗帜去标志国家时，先选择用呢一种，系因果关系调转嘅。 嗯， 所以呢个系完全同日本旗、日本军旗、皇军、军国主义完捻全冇任何关系嘅。但系佢系惊有人去， 唔使惊，一定会。 其实有冇咁敏感咧？我又觉得未必系嘅。 但系喺呢年头度，无谓去冒险啦，呢啲嘢完全可以理解。即系等于嗰间就系贸易，我依会贵，我完全唔要，都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我好似好正常嘅。咁 Cap 讲无谓冇呢个险，都好正常，可以理解。甚至我讲佢唔做呢样嘢，我先觉得意外。 咁啊，贸易个单咧，我哋就会喺留翻喺新闻度继续讲嘅。 大致上，任天堂大俾差唔多讲完噶啦，咁我哋岔开时间就讲埋星期六，星期六嘅。 我哋公平翻少少，讲埋阿玻璃渣啦。 系啦 ，Bitcoin Online， 今次每次一次开 Bitcoin 都俾人闹趴街嘅。今年唔紧要，因为今年系 online， 所以冇人会喺台下面问埋啲好攞问题。 你终于唔捻使屌佢咯，唔系话佢做得好完美，所以冇咩好屌，系闷捻到你都懒得屌了。 嗱，想讲咗啲嘢，首先 Diablo 四啦，玩 Open World， 我唔知 Open 啦，有 PVP 嘅设计，但系详情就应该未知嘅。咁 Diablo 二 HD Remaster 呢个系佢今次 Bitcoin 最重要发表嘅，算系，因为大家会知道玻璃渣其实就真系 Diablo 二， 即系呢个就扑街啦，屌乸性，即系我觉得即系 HD Remaster 作为重点去讲，你而家又要几捻冇新嘢，你先会攞一个 HD Remaster 作为做重点。我好简单，如果你系话 remix， 你系 HD remix， 咁又唔同喎、 啊，直情就唔止系你攞嚟做啦，就算你唔系攞嚟做主要，有啲新闻啊，大家玩家之间都会攞嚟做。 即时洗版啊！如果 Diablo 二已经把全球洗版啊！ 问题就系你如果你只系 HD remaster， 咁 已经系最大大作了几系嘢。 所以咪话成个嘢真系闷捻到啊！即系。 其他啲咩暴雪 Archive Collection 唔使理佢啦，反正暴雪都街机边有人玩啫咩？跟咩Hearthstone啊 ，Wolfcard 同埋 Wolfcard Classic 就经典版就追加新剧情嗰啲咁嘅嘢就唔使讲啦，呢啲又 Go for Watch 二，即系屁话咩啫？咁啊，大致上咁啦。 全捻部都系旧嘢，佢唔单止系旧嘢，而系我睇落去系冇乜吸引力嘅旧嘢，好似喺度吊紧命咁样，纯粹喺度。 因为之前嗰只 Diablo 嘅手机版到而家都未见，好似 八万五咗算啦，不如 佢即系相传就话做好咗，但系一直都冇出到，咁你一直都冇出，即系究竟几时出咧？你 所有嘅相传做好咗就系换皮嗰一只， 我谂佢系会 show 埋落台底，真真正正自己出翻只手机 game， 应该啦， 真正系出翻个手机 game， 一早应该咁样做，老老实实，大家都知道，我哋唔系话唔玩手机 game， 我玩手机 game 嘅数目甚至系比主机 game、PC game 仲要多，问题就系、是、你一对咁样样嘅换皮 game， 大家系接受唔到，更加接受唔到玻璃渣去出啲咁嘅嘢， 系啦， 你老老实实去出一只手游。我觉得唔代表你唔会出得就好游戏嘅，好认真嘅。 嗯， 即使其实 Switch 上面嘅大部分游戏，你唔讲机能，其实你系完全系可以移植落一部手机入边。 嗯， 你个手机有翻咁上下性能嘅话，系一样可以做到。当然有啲嘢佢系要用个手掣嗰啲唔得啦吓。即使代表住手机游戏一样可以做得好用心，大家屌嘅系佢 keep 埋眼，纯粹真系攞个 IP 出嚟贱卖咗佢，攞嚟资源回收。大家屌嘅系屌呢样嘢嘅啫嘛。咁所以我谂佢应该系真系俾人屌到痛咗啦，咁佢就认认真真去出一只嘢。咁到底最后得定唔得呢？以前我仲对玻璃沙会有翻咁上下信心，佢唔会攞端一件太差嘅嘢出嚟。 但系睇完今年嗰个排阵嘅话就， 我当年够胆死端个二摩多出嚟，我即系我俾米丘尼有搞到我成日净系次次都读咗做二摩多，次次都变咗妹啦，即系泥水佬整门过得自己过呢人。佢对自己过得自己嗰一关，实在比得太过低了。我已经对佢端得出嚟系咩，冇系真系冇乜信心。所以要么你就八万唔咗佢，要么你就再等多时间，等佢真系俾啲决心去做翻只真系手机平台嘅 Diablo 出嚟。 嗯， 咁话唔定可以好似当年 Diablo 三嘅嗰种咁嘅感觉，就系乜嘢啦？如果你唔叫佢 Diablo 嘅话，其实系一只好游戏嚟，最少仲可以做到呢个程度啦。 即系同我当年话 Battle 四咁样，你唔叫 Battle 四嘅话咧，咪佢只好正嘅游戏咁样咯。 都系嗰句啦，你 Diablo 当年嘅人都走咗几多年啦，即系你系唔可能做翻一只 Diablo 二出嚟嘅，因为你模仿极都系一个画虎分成玩类型嘅嘢嚟噶，你做得最好都系一个高品 A4 嚟嘅啫。咁你不如自己做一只新的游戏出嚟。即系调翻转啦，今年冇消息咧，我觉得无论系边一方面都系好消息嚟。一系佢就真系喺台下边认认真真同你重新出过，咁啊可能仲有个好游戏可能性。因为如果佢真系换皮嘅话，你真系可以丢捻咗佢噶啦。 嗯， 一系佢就变八万咗佢，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唔使眼冤。所以佢今年冇消息，其实系好消息嚟。 系啦，唉，玻璃渣啲嘢， 因为玻璃渣个近年表现加上传统啦，你已经系分辨唔到到底佢系喺台下磨紧剑，仲系秘密开发紧嗰阵时，定系 定系盘皮 咧？真系冇开发咧？佢喺一鸣惊人之前，你唔知佢到底系哑捻咗啊，定系十年不明一年惊人嘅？你搞唔清楚佢到底系边一只噶啦？而家依家以前你就会好有信心，佢一定系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嘅。但系而家就系、是，其实佢系咪已经唔再识飞咧？即、就、系、是、我就分唔到噶啦，老老实实，我睇完啫。 不过咧真嘅 ，Diablo 二我应该会喺 Switch 上面玩嘅，反而佢好似话三百一啫嘛，只 game $40。 哦，咁佢其实佢种打房模式咧，其实系又系几适合用手提机得闲无事出嚟打两铺，因为迟迟下加埋十零分钟，咁你搵到个空档，咁啊揿部机出嚟打一阵，会介乎于呢个打手机 game， 手机 game 可以系一分半分钟嘅时间。咁又冇咁短，亦都唔够你坐喺部电视前面，通常一坐就一两个钟头，咁仪式嘅。其实 Diablo 2，如果你讲到后面，你走去拆牛关啊，走去约巴尔，大家喺度斗快打死巴尔呢样嘢，其实系适合喺部 Switch 上面打嘅，即系短短地咁样几分钟到十零分钟咁样打一铺咁样。咁咯， 差唔多啦。 嗱，我认真噶，我哋系用同样嘅态度去对待呢两个发表会噶。不过问题就系、是、你真系 咁，你冇嘢讲啊，大佬啊！ 你真系冇嘢啦，我已经系俾咗机会佢噶啦。 阿声咧，咪冇嘢讲，我都想讲长啲，但系咁你排出嚟嘅阵容，我最多嘢讲第一部二啦，已经系你睇，一系你就俾条片，咩都冇，新料都未讲，一系啲你嗰更新档啊、追加档、kick 嘢，我讲条毛咩？ 咁啊，所以嗱，我哋尽力尽咗力噶啦 ，OK 啊。 好啦，嗱，咁咧就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咧，如无意外咧，就应该会系三一大节嘅十周年噶啦。咁就睇下情况，可能都会押后一个礼拜，等到三一过咗之后讲，或者之前讲，睇下我有冇其他节目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